好，第二节翻嚟，咁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时师，咁佢系一个咩啊？ 花艺设计师。 咁头先嗰 part 咧，我就阿时师就讲咗啦，你嘅朋友个妈妈即系 Auntie 咧，就做咗你嘅启蒙老师啊，可以俾你真系实践啊，入去间花圃度话，你真系好开心噶嘛，系咪先？你系好中意。好喜意花的人突然间给个花圃你就是帮手。 没错。 就哇即再讲了少少那些花的处理真的打冷震。我真的蛇我都不怕我真的很怕虫。 其实真的很污糟的。当你回去呢你看到它表面呢就其实好像很干净啦。但呢你当你去即剪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叫做它本身植物的分泌啊啲呢你会搞到呢成手是有啲散 的感觉。 系啊，你只有表面嘅美丽，但系背后咧，你唔睇人哋整嘅油脂可，当你睇个过程嘅时候，觉哇，其实都好污糟下噶。 哇，即系好似女仔咁，识佢好靓，原来唔冲凉咁，大镬系嘛？即系佢，即系哇，你即系嗰啲，但系我话俾你听，我以前做嘢咧。我入一间崩房啊，水崩嗰啲房，成间都曱甴，我都唔惊嘅。直情你见唔到白色噶嗰埲墙，嗰啲墙系白色嘅，但系嗰埲墙已经唔见咗白色咧，咁啊多咗几斤，我都冇咁惊。哇！如果见到曱虫咧，我就顶唔顺嘅。除咗麦皮虫，因为嗰阵时我攞嚟喂嗰啲咩刺猬同埋雀之 类。哦，麦皮虫好好噶，可以分化啲发泡胶噶。 系啊， 系啊， 即系佢咧，我就会系唔惊麦皮虫、蚕虫两种嘅啫。哇！其余嗰啲咧，哦，真系唔掂啊！你记唔记得有啲人咩好喺网上好中意整嗰啲咧？嗰啲莲蓬嗰啲，嗰啲莲蓬整啲虫出嚟，整喺啲手指。哇！我真系打佢咁滞啊！嗰、那个嘢整封咁嘅相俾我睇，哇！真系好核突噶嘛。 系噶，好核突噶啲系，不能想象，即系好似啲人切黑头嗰啲咧，我都觉得好核突噶。但系唔知点解成日有人 po 上嚟咧，就分几钟，成个钟头都有嗰啲。 哇！嗰啲我就系实 block 咗佢嘅， 系嘛？ 系啦，咁你就开始嗰啲污糟嘢讲完啦， 系啦， 即系我讲嗰下我都打冷震，跟住就处理咗啦，即系学识咗点样处理。诶，佢会教埋你点样将啲花保鲜，系咪？ 嗯，冇错， 系咯。 咁就其实佢都唔会直接同你讲嘅，但系你自己要睇咯，睇雪柜个温度啦， 系同埋佢又会做啲咩处理，点 做咩处理啦，系啦，冇错，你点样去keep 嗰个花，其实都真系好有技巧嘅。 嗯， 譬如某一啲叶类可以同某一啲葉類係 group 埋一齊，跟住擺落水櫃，跟住某一啲花同某一啲花可以擺埋一齊，但係有邊啲唔可以擺埋一齊啊？呢個係好講學問嘅。 我哋個牆都有間花圃嘅，我見到好多雪櫃嘅。 嗯，冇錯，咁啊， 分開曬， 全部都要分開曬嚟擺嘅，係啊，因為又譬如啦，即係好簡單講百合花啦，大家都知嘅啦。 係， 咁百合花會分泌一個氣體，其實同香蕉係一樣嘅， 係， 咁就會令到同佢擺埋一齊嘅嘢特別快熟或者快死嘅，系啦， 嗰种味咁犀利噶。 咁系佢会分泌嗰啲嘢出嚟咯，即系嗰啲唔知乜乜化学嘅物质啊、气体咁样咯。 而家百合花咧就即系佢一插啲百合花咧，我就联想到去红磡嗰啲地方。 咁就 系啦， 咁譬如你百合花唔可以同一啲特别易死嘅花摆埋一齐啦，系啦，咁就学呢一个其实个学问都好大，咁就你就要用。好大量嘅记忆去记点样去处理， 即系等于你，譬如你后期教班咁啊，咁你啲花你唔会你当日去先买噶嘛，你譬如你一班你帮我哋准备啲教材系咪？都未到死晒唔掂噶嘛，你一定要学呢个处理噶嘛， 系 嘛？ 系啦， 即系你同学，我哋上堂话，先生啲死晒啦，啲花点插啊，啲唔掂噶嘛，系嘛？ 咁我喺英国读书嘅时候有遇过呢个情况， 系 啦，我喺英国喺 McQueen's 嘅学校度读书嘅时候咧，其实当日上堂都系一个好好天嘅日子，好晒啦。咁我咁啱就系坐窗边嗰个位，咁咧就派晒花材之后咧，咁佢就仲有一段时间要同你讲解点样去做呢个考试作品，即系做嗰个作品啦。咁但系当我翻埋位嘅时候，咁我嘅绣球花同埋铁线莲就窿咗，其他同学全部都冇事嘅。 即系你摆咗一样，唔觉意摆。 不是不觉意，是老师派的，因为他是老师派在你的位置，跟住到你埋位去做的时候，你已经觉他是死了。即 是那么啱晒到你的位 置。是的，很崩溃其实成件事。因为那日的状态我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即是已经是不舒服啦，去了英国病啦，各种的不舒服啦，跟住加上 去到當日又有啲病啦，唔痛痛啦咁樣，咁就好想放棄。其實好想放棄唔整噶啦，因為 jet lag 啊，因為 係啦，嗰個已經係下晝嘅嗰 part 嚟嘅，即係已經係 last 一 part 嚟。咁好好彩嘅就係喺我翻埋位做嘢嘅前兩分鐘，咁我北京大隊嗰個老師就發現咗，咁佢就即刻去開咗兩大桶水嚟幫我急救，咁佢係啦，咁因為死過個兩樣咧，其中一樣係煮花嚟，其實嗰下都真係好崩潰，咁我就坐咗喺度，我就話我唔做啦，我等救完佢先算啦咁样。但系其他同学咧已经 砌紧啦，完成。 跟住我心谂死紧啦呢科，即系跟住就已经系半撇啦，系点算好咧咁样？咁就都好好彩咯，救到佢半活啊，半活都照做。咁我嗰阵时个老师就话：，你插住其他嘢先啦咁样。跟住我话煮花都喺度救紧，我点做啊咁样。咁我嗰个老师就好幽默嘅，佢就话：，哎呀，你做花个年期仲大过我个年纪啦，你得嘅咁样。咁佢就叫我做住其他嘢先咯，咁就焗住冇办法咯，插住啲配方先。咁其实都好好彩，就慢咗人哋咁多时间起步，我都系头一两个整完嘅。 好似有啲相可以睇下嗰阵时期咧，嗰啲。是不是 McQueen 的照片來的？麻煩 是啊， 你對回個號碼， 沒有號碼， 你剛才那個 要密碼啊，這個是啦，這些 是啦，這個是英國的作品之一嚟嘅，咁呢一个系嗰阵时整嘅一个比较偏向系自然系嘅一个花束啦，咁系喺一个The Wildflower Company 嗰个农场嗰度咧，即刻取材系即刻做嘅，系啦。 咦，我见到有啲系有张好似农场剪咗一大扎花嘅，就系咪嗰度都 系啦？就系嗰度啦，系啊，就系嗰个地方嚟嘅。 哦， 冇错。 咁同埋成班同学仔喺嗰度，同埋老师系咪啊？ 嗯， 影相去同啲老师同埋同学仔嘅系。因为要问啊。 拍得台。 系啦，呢一个就系McQueen 当日咧，咁就做完晒嘅作品之后，咁佢哋就俾咗一张相我哋嘅。咁呢一个就系、是、大家都攞完相好开心咁样影得合照啦。咁大家都见到啦，台面上面嘅嗰啲花咧，其实就系我哋当日每个同学都有份做嘅，每人一个作品咁样做出嚟嘅花，跟住拍埋一齐影张相咁。 边个系你老师啊？嗰、那个有须嗰、那个。 右边嗰个男人咧就Andrew 咧就系朝早教我哋整 McQueen Snatcher Bouquet 嗰个导师嚟嘅，咁左手边嗰个 Sophia 咧就系佢女朋友嚟嘅，系啦，咁佢哋系夫妻档啊，咪一齐教班，一个教上昼，一个教下昼，咁下昼嗰个系教宴会布置嘅，系冇错。 哦，咁我哋再去啊，再去啲相。啊！呢個俾 shot 你啦。咁呢個 course 上幾耐？ 呢個 course 其實上咗一日嘅啫，但係冇錯。 即係你即係去整個作品，然後攞到確認嘅。 係啦，呢一個佢俾嗰個 shot 就係master class 嚟嘅。係，冇錯。 好，再去啊！ 咦，系咪呢个农场就 系啦？呢、這个就系农场啦，系啦。咁呢个农场咧就好得意嘅，有好多鹿啦，有啲绵羊啦，系啦。咁老师就系养咗好多羊嘅，系啦。 咦，一个几好嘅经验嚟嘅， 系啊。 我未曾试过喺啲靓农地度自己亲手摘花，跟住去摘啦。 其实系好开心嘅一个经验啊！我都未见过有羊。 哦，這个都是那间学校。 这个是啦，这个是朝早整的 Snatcher Bouquet 啦，就是朝早做的。 喂，这旧东西拿来求婚啦， 这个是他们的明星款的花束来的，是最新明星款 Snatcher Bouquet。我不懂讲个中文版啦，即是内地就会叫签名款，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叫签名，应该是叫做signature 是不是叫 signature？ signature 即是你懂得这个 出名的， 就是在那里出来的。 系啦，佢哋最新发布嘅一个 Snatcher Bouquet 嚟嘅， 系啦，主打啦，主打花束叫系啦， 呢个系佢哋最新发布嘅，呢个就系下昼嗰个 宴会嗰个布置啦。咁、咧就紫色嘅好大嚿嘅嗰个绣球花啦，同埋铁线莲系当日系死咗嘅。 哦， 即系呢个系咪你自己嗰个嚟噶？ 呢个我自己嗰个嚟， 系啊，都唔差。 哇，死都几死得几靓喎。 系咯， 死 系真系 OK 喎， 救翻翻嚟噶啲花材系用尽心思去救佢噶啦。 原来用水可以救得翻。 系啊，用即系所以呢啲就系你入行时候要学嘅嘢咯，就 系 其实某一啲花材可能窿咗或者 都有得救翻嘅， 巢咗咧，其实系用水浸方法可以救翻，但唔系每个花都可以，系某一啲类型嘅花先可以咁样去处理咯。 系， 嗯， 喂，其实咧，我就对花呢样嘢，我就唔系好掂。 嗯， 第二个要咁多种色撞落去唔撞色，你又觉得唔俗套， 嗯， 要睇得舒服咧就好难嘅。 冇错， 系啦，即系一堆嘢咁掉落去，话咩色都有，但你要觉得唔俗喎。 系啊， 系咪 加翻啲深浅度啊？即系好似你香槟要加翻啲浅黄，再加翻可能米白啊咁样先至为之靓。 系咯， 嗯，即系如果你颜色嘅色差差少少咧，个艺术感已经唔会起用噶啦。 你最你唔系话一大堆，哎，我要用最靓嘅花，呢只最靓咁摆埋唔一定靓噶。 嗯，系啊， 系咪先？ 你整得密都未必一定系靓，你唔系成扎整晒砌啊？你以为砌可能其实唔系嘅，你要真可能加翻啲啊，要啲疏啲，要翻啲长嘅草嚟带翻个花嘅出嚟，而唔系成扎哇呢、這个有总之乜嘢大花所有加晒落去等于靓，唔系嘅，你要加翻啲细花落去啦，做陪衬咁样先为之靓。 我哋慢下试试系咪先？即系譬如有时即最大。但譬如佢嗰啲，佢好多隻色噶嘛，系咪先？最惨咪话又红又绿又蓝又紫又啡咁样，即系你要个色撞得要好舒服喎，睇落去。诶，头先你睇嗰个好多色噶， 系啊， 你唔讲佢俗噶， 冇错。 就是、你嗱吓，某啲或者强国嗰啲咪好多花，你就去咗感觉都去咗个葬礼嘅啫。 啲大红，大红嗰啲， 系咯，嗰啲大红大紫嗰啲咧，佢好啊唔得嘅，即系嗱，你都佩服人哋就系呢样嘢。 系啊， 佢系好舒服。服过你望落去，唔觉得俗噶、 嗯。其实用花系一个好深嘅一个学问啦。 系、咯。 譬如你话红色，你觉得红玫瑰， 嗯、 可能你答康乃馨非常俗，冇错，系的确嘅。咁但系调转，如果佢答一个进口绣球，成、件事即刻唔同晒。 系啦，因为系密集得嚟有啲香灰脆 嘅 感觉，系啦， 唔同系啊，呢、這个就系嗰个分别咯， 嗯、 就系睇你花材搭配，其实颜色唔系最难搞嘅一样嘢。其实我都接过一啲好难搞嘅问题，就系、是、话我有一只蓝色嘅花束， 嗯、 主要嘅就系蓝色，做生日礼物送俾人哋嘅。 嗯 死啦！有咩花系蓝色嘅呢好多嘅，其实都好多嘅，但系啲配花为多， 全部俾晒无忘我去算啦。 配花为多，无忘我嗰个已经系紫色嚟 嘅，唔系唔系都系都唔系蓝喎，带紫喎。 咁其实系好难谂嘅一样嘢啦。咁第一你要考虑嗰个 budget 啦、颜色啦、花材啦，好多好多问题。咁、最尾其实都系好易，即系好快就可以谂到个解决方法。 即系其实去学去读咧就是。学呢啲咯，开始 佢读唔会有人教你噶， 佢都系示范俾你睇。 点讲咧？冇即系点讲啊？譬如 呢行系会系自学居多， 自学居多， 自学居多， 啊、自学居多。你话做到某一啲好大嘅品牌啦，咁佢哋系有一啲好标志性嘅设计入边嘅。譬如某韩国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品牌，系、一个花店嚟嘅。咁佢系点样做到咁出名呢就系、是、有佢标志性嘅包装喺度，一望就知系佢间铺噶啦。系啦，咁呢一个就系、是每一个成功嘅， 即系会唔会佢系专系用某几种花，同埋每几个色咁咧？ 系啦，某几个色，譬如佢个包装主要都系偏黑色、灰色，同埋有个好标志性嘅雪梨子喺出面，咁、你就一见到就知系嗰间店。 系、即系知系佢嗰度出嚟。 系啦，咁所以你话。难唔难，同埋出面学教唔教你呢唔会教嘅， 系 啦，呢、這个就要靠你自己个做法啦。 系，即系你哋吸收几多？ 系啦，你自己攞咗几多？ 攞咗去消化，你可能抄咗佢嗰几只花嗰只色，但 系 可以用个唔同配搭噶嘛。 冇错， 跟你又冇意思啦，我即系 copycat 啫。 系啦，冇错， 系嘛？ 就唔主张系抄人哋嘢咯。 其实我觉得咧，逢系有艺术细胞或者眼光嗰啲人咧，唔中意抄人嘅。抄嗰啲系去唔到。 到那個境界的。 我就是覺得其實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做一個很特別的事， 自主性咯，有些 事 情是的。逢是有藝術世，即是逢是喜歡藝術的人都要高傲的嘛，是不是？我第一個抄你的，即是我跟那些 沒 有分別的，在哪裡行貨的嘛，多少錢啊？$185嘛，得的又好，幾隻的嘛，沒有分別的，是不是？我都見過一次呢，有個人呢，佢全部都好細嘅花，但個插得好靚喎。 嗯， 一朵大花都冇喎。 嗯， 但好靚喎，見整得。因為有時都會行過都你唔中意，你唔識啫，你都會俾佢嗰個色彩啊、形態吸引到你噶嘛。嗱，咁我哋一陣翻嚟咧，就問下阿時師咧，你。嗱，開始你學咗啦，跟住就又去埋英國啦。咁啊，喂，會諗下先出嚟搞噶嘛？ 係 嘛？咁啊，遇到啲咩困難嗰啲，即係翻嚟講。